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嗯，今天跟我们在一块呢是圆圆啊，梁博士，欢迎你。 大家好， 欢迎你，梁博士。 哇，你太适合你了，梁博士。 尤其是女博士，这个名头非常。 梁博士读博士后了吗？ 没有，我强力禁止自己读博士后。 今天要跟你谈的两位都是你们的优秀校友啊，人大、北大， 是 人大北大出人才， 师姐、师妹吧，应该是。 啊，好，这个咱们这件事情啊，恐怕还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正题还是稍微久一点，但是。在这个周末啊，其实另外一件事情大家可以马上就想到的，重庆的这个反腐女斗士啊，这个赵红霞，赵红霞睡倒了一支重庆足球队。要说这个，所以说现在最大的谜团是，到现在为止啊，都一直没有人见到赵红霞的真面目，一直有人说网上发的那张 照 片 是都 是假 的， 还有媒体就周末晚上我看的那个还发二维码出来预告，说你们现在扫这个二维码，到了晚上10点钟，我们发出来这个。反腐斗士赵红霞的照片到现在为止都没有。 但是我也有看到人在微博上呼吁说他已经结婚了，已经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了，让大家媒体们就不要再去挖料了，不要破坏人家现在的生活。 所以说这个反腐女斗士看来做污点证人被保护起来了。 严格来说， 没关系， 对，我觉得 这个已经已经有一个12万字的长篇小说可以满足公众的一个窥私欲了。我觉得这个比那个照片会精彩很多倍。 12万字小说 真 是，你说我们这个时代是。 我看完了，今天早上看完的。 赵红霞拍视频啊，这个可能是因为她文笔不太好，但是你看咱们有文采的人呢，就12万字的自传体的这个日记式小说， 我觉得文采倒谈不上， 对，12万字 非常干瘪的文字， 博士论文的一个要求。 但其实中间那个爆料啊，而且那个情节的这个跌宕起伏啊，还有看各种这个人性的挣扎啊、纠缠啊，觉得好看， 而且 深入研究。 我觉得这里面呢，有一点那个传记体的味道，有一点那个。那个纪实文学的这个味道，你看这个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今天说的什么事儿，免得你到时候这个混在一块儿。我们说的是这个之前中央编译局局长伊俊清啊和这个女博士后常艳的这么一段啊，开始其实从绯闻来着，但是呢现在已经导致副部级的这位伊局长的一个下课，那么后续的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那当然了，对于我等这样的这个蝇头小民来说，我们关注的更多是，你看，哎，12万字啊！我们看当年这个冠希哥400多张照片啊，这个大家就研究了半年。你不是12万字，这绝对是我国这个下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有力争夺者。我今天早上读了一下啊，这个你说这个充满了一股博士论文味儿。 也没有，我觉得其实你仔细看，虽然有些人评说这个一点都没有什么他们想象中的香艳描写，一点不香艳， 一点不香艳， 纪实 很非常纪实，然后好像一个流水账， 现实总是不香艳。 但是我也看过了大部分，我是跳着看的，然后那个我给我的感觉以后看完以后，其实他是比较真实的描写了他在整个事件过程的心理的感觉。至少我看完以后我都很压抑，觉得 你很压抑啊， 很压抑。我觉得 我看 女人， 那你很 心，女人比较能够同情女人， 就一块去了。先别扯远了，咱们先交代一下这个伊俊清的一个身份啊。刚才不是讲的是中央编译局的局长吗？ 是。 那其实呢，你看完之后呢，因为通篇就是这个常女士一直在讲，她说伊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 人中龙凤、 啊。对人中龙凤，对他这个崇拜之情啊，这个佩服之情，简直是犹如滔滔江水。我们现在立刻来听一段视频，首先让大家 音频， 对对，听一段音频，大家有一个印象，到底这中央编译局是干嘛的？而且伊老师，你听他谈吐，哎，是不是有种魅力，就从中可以散发出来？ 伊局，我们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当中，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们他们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很高兴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前面我们说的这编译事业的基础性地位，应该说是一代一代人从早期的那些共产党员、先进知识分子，那么一代一代的人传承下来，这是一个薪火传承的一个事业。那么到了编译局的这个队伍，那就是很大的一支队伍。这些队伍确实很不容易，因为他们潜心做一件事情，心无旁骛。那么回头看这些人所付出的才华、 心血，甚至有的人把毕生精力都献出来，他们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 嗯， 那我可以给 盘点一下， 盘点一下， 好好， 盘点一下。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翻译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嗯， 叫中文第一版50卷。 哦， 第二版呢现在正在做，做到21卷了，出版21卷了。列宁全集我们第一版39卷，第二版60卷，还有我们像斯大林的全集，还有接着我们又做了马恩的10卷本的文集，列宁的5卷本的专题文集，还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列宁选集4卷本。那么这些都做了1版2版，像列宁选集已经做到第3版。那么这些翻译成果如果综合起来，我用一句话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翻译马克思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前中央编译局局长伊俊清亲本家人啊，这个奈何被一位女博士后，哎，这个一池春水就给脚下马去了。 哎，你听完之后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做学术，应该是一个功底非常扎实的学者，因为这次一个导向呢，我看到网上一些这些公知啊，还有看到一些评论哈，包括咱凤凰的《锵锵三人行》什么的，就看过大家对这事儿的一些评论，就觉得哎，以前大家倒下都是一边倒的会骂那官员，骂你潜规则，骂你道德低下什么什么的。 嗯， 但这次呢，大家很多表示一个说是非常可惜， 为什么？ 尤其是这个梁文道， 可惜他这个剩下的 20多，当年也是 剩下的20多卷恩格斯出不完了，是吗？ 就是他 会有人， 他说他当年在这个。应该是90年代初期吧，他当时不是去了那个什么南斯拉夫嘛，就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哲学博士，他就研究那个方向好像还挺小众的。当时他出了那些成果，他说在华人世界是非常震动的，就没想到华人有研究东欧的那些马列可以研究的这么深入，而且是视角是非常独特的。圆圆念博士，念哲学博士， 你不要轻易的把咱们圆圆给卖出去， 不要把矛头突然指向。但是我的确有想起来， 学术这方面还是可以去这个 我 给高的评价。 那个时候 圆圆当时， 我 圆圆是北京人，不存在掉进北京的问题。 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有这个，就在北大的时候有一副对子，就是我们传颂很久的，因为我们也有这个中西马研究所嘛，叫做打通中西马上联，下联叫吹破古今牛。 吹破古今牛， 这其实就是马列主义这个研究在当代的话，你说它是有很深的，的确中国就是自古就是从这个解放以来到现在，这个编译局它做了很多很多就是翻译工作，而且我们是做基督教研究的嘛，就中国最早一批做基督教研究人是谁呢？是在这个马列局的，因为他们在翻译的这个马列著作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著有很多讲到这个基督教的东西的，他们是从那里开始接触基督教。 这个我最近才发现的，其实这个中国马列主义进入中国不是十月革命之后的，1899年 那个时候， 外国传教士李提摩泰在上海是带着他的这个传教一块把这个马列主义给 讲得很专业。我觉得这个哲学具体的是怎么来的，听众可能也大部分也没有 兴趣， 我们只对宴请有兴趣。 但是我光听他们这一段小音频，我就觉得这个伊老师谈吐非常好，而且我是看那个视频其实是从人民网上扒下来的，就是你看他这个应对媒体啊，就是非常落落大方，就谈吐很得体，而且他以前 我不知道，也许女人喜欢这样的。 在黑龙江当过这个大学校长，又当过这个主管宣传， 黑龙江大学的校长， 那个省委 宣传部 官员，对最高的官员，你就看得出来吧，他还是有一种风度在的，没有那个风度，我觉得也迷不上这个常女士。 是吗？樊素，你喜欢这口的吗？ 也不是喜欢，就觉得你可以理解人家。哎，为什么说？那个那比雷政富呢要那个魅力来的要、 那是雷政富，这个是属于咱们这个落马官员中的一个这个给大家抹黑的啊。你看重庆这次别的下马的几个官员长得其实都比雷政富要好一点，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赵红霞恐怕这挑雷政富这是顺手这个搭的送的，这个 所以说这个要是没有常女士呢，这个伊老师真的是说这个学色品俱佳，你知道吗？评价非常高，圈内人。 是吗？ 结合品就行了。这个色， 这个色， 色是说外表了，就整个人的气质啊，还有这个品味。 那你是没有看到这个日记的后半段，对于这个易老师的身体状况，其实有一段描写啊，这个我就略过不表了，大家自己研究。 那个等会接着来抨击我的一个观点。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哎，咱们今天说点带色的这个。 老实说，我觉得真的不算带颜色的，真的不算。 为什么呢？ 就你看他在这个小说里面，我觉得绝大多数都是一种平铺直叙，就是当甚至描写到这什么开房啊，什么这个上床的问题的时候，他也是好像在说跟吃饭呢、喝水啊是一件 食色性也啊， 就是生活当中的平常事儿啊。 常博士是一位性情中人，但是这位一局长啊，我真是不同意这个樊素刚才说的，他非常欣赏这位一局长。 我也没接触过， 你就不很不同情他？ 我完全不同情他。作为一位男性，我完全不原谅他。这个为什么呢？这个之前常燕在小说的一开始啊，他这日记啊一开始就写到，他说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每次见他见易局长目的很明确，他开房的时候是带着现金去的，第一次带了10000块钱没有送出去，后来带了这个有一次带了3万还是5万，然后就是放到那个易俊卿的袋子里去，然后说那易俊卿也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都看见的，然后就收了。这个就是一个赤裸裸的行贿行为，先是性贿赂，再是金钱的贿赂。对于这样一个对于这样一个男人，这个樊素刚才说，哎，你觉得这个男人还有很多的这个风度或者说这个魅力，我觉得这是在哪里呢？你说这个基本的，我觉得基本的品味都没有，你已经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男女私情啊，有的时候有些婚外情啊，这种道德指责我也就这个略过了，我觉得。 哎，我觉得。 但是你作为一个男人，你竟然这个这样欺负人家，我觉得是不对的。 不仅占人家便宜，还拿 你这个是事后的总结。我知道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要我是那个易老师，我就恨不得把常女士给掐死，就觉得这真是让我非常头疼的一个人，就觉得像个定时炸弹一样。但如果说站在女生的观点哈，就是怎么样一个人会让你崇拜呢？你首先他是做学术，两个人都是做学问的。如果在业务上，哎，好像这个人能力比我很强，而且他有一些这个学识渊博到让我很这个叹为观止的地步，他首先会。 王石那样的 天然的崇拜，而且他的样子实在是，你说没有必要这个非得到上床那一刻去给他检验干嘛的，你就穿个西装然后戴个眼镜，确实还蛮儒雅。 要不要怎么叫衣冠禽兽呢？ 衣冠楚楚， 先别说人家禽兽，那你就先站在你的面前，你会觉得会有一种那个吸引力在那儿。而且呢他这个细节呀，你说这个常女士之前不是说为了这个讨好他去专门去买一些礼物啊，一开始想买领带呀、买什么，就觉得太贴身、 给他买一件墨绿色的毛衣，我还记得 墨绿色毛衣送给他之后呢，哎，这个易老师就非常解风情，还给他回礼物，你知道吗？就给你还给是看得出来是这个精心挑选过的。 哎呀， 施华洛世奇的，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那个施华洛世奇的这个耳环，国外的免税店不会超过10欧元，拜托。 哎，那也是买了嘛。你说不管他值不值钱，那确实是我很心仪的、很心动的一个这么一个师长。 让我想起王家之，你们这， 哎，真的是有人低看觉得 想 你色戒 啊，色戒，你就把这个事情跟色戒来比吧。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高下立现，就是这个品味差很多。色戒的让我感觉，虽然那个易先生大汉奸、大特务头子、坏人。对不对？可能比这个咱们的一局长还要坏，但是我觉得这个当然有梁朝伟的这个演绎在里面啊。这个他里面不是一个没有品味的坏人，他是一个某种程度上道义有道的那种，他还是有那么一点，就是说，这个对生活的品味和感觉还是有的。比如说他送那个王家之的那个鸽子蛋啊，或者说这个有的时候一些谈吐啊什么的，你觉得这个人趣味还是不错的。但是换到咱们一局长这个，就不光是他也许坏的程度没有那个色戒里面那个男主角那么坏，但是呢这个品味要差得多。 你说是一局长品味差，还是这个常女士的品味不好？ 那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这两个人品味都不怎么样。 我觉得撇开这个品味不提吧，我觉得这个樊素已经很激动了，就是一定要说一说，就是你同情这个一局长，同情在什么，最同情他才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这个就觉得他首先如果是没有这个 唐燕出来搞这么一圈，他本来在学术上他可以做得很好的，就是 你还替他可惜 了，官途上 我觉得有点可惜。 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要是没有这么一个博士出来闹这么一脚，这么一个衣冠禽兽的人， 而且 可能以 后 再 做得 更高了。 但是你知道我看完这个吧，我没有觉得非常这个没有触目惊心，因为我怎么我不知道是因为每天被这个新闻轰炸的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满世界都是这样的人。 要不然怎么说女人忍受恶心能力比较强？ 听我说，我觉得满世界都是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没有做得非常过分。你说咱也听到一些高官动不动这个情妇要搞你一下，他就可以让你人间消失、人间蒸发，让你从世界上消失，再也出不了声了。但你看，我就觉得殷老师他可能这个做哲学还是文人出身，他没有到那个心狠手辣的地步。你看， 他可以收你钱，但不会把你杀掉。 哎，他就你看得出来有那种小猥琐的地方。我小猥琐的地方呢？小猥琐的地方就把你睡了，还在收你钱，你知道吗？就把那个第一次。他们前两次开房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就两个人在那聊天儿、就觉得还挺正经的。 对对对， 完了第三次呢，那个长燕他就把自己把衣服给脱，然后在那个被窝里面送上门去， 送上门去。 然后两个人完事儿之后呢，还给易老师给他塞了1万块钱。 易老师 是给易老师塞了1万块钱， 对，给易老师塞了块钱， 都是你的给 的，就觉得很奇怪。你说你把人家给睡了，你还在收钱， 对， 你好意思吗？ 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不是坏了道上的规矩了吗？ 对，真是 就从自古以来，就说你睡一个人的话，你可以是给他办事、要么你就给他一点金钱补偿、但从来没有说你把人家睡了，然后你不给人家办事，你还管人家要钱的。 对， 但是我又觉得常女士也挺值得同情的，因为你想，她之前一开始是非常目的明确嘛，我就要留北京，我要留在这个编译局工作。 对， 但后来呢，就没有想到真的是爱上这个人了，你知道吗？ 你觉得他是爱上了？ 真的是爱上了。我就包括看完他12万字，他末尾总结嘛，他就还写到，他说我俩是有感情的，就是我们现在， 我想起一代宗师里， 他说我想到这个，我们现在只是恨对方。他说我到此刻我都是爱他的。他说虽然我写完这个字我是泪流满面，好吧，我就发现我就被他洗脑了。 我不知道， 就是深深的同情他。 我到这里面就是最后半截说到这个樊素刚才说到的、好像咱们觉得常博士博士后啊对于这个易局长产生这种感情、我倒产生的这种感觉是虐恋的这种味道。他这种就一种这个斯德哥尔摩这个综合症，就是他爱上了他的那个施害于他的这么一个人， 虐待他的人。 还有一种夹杂着一种什么情绪呢？对于权力的这个崇拜。我自始至终我都不觉得啊，以这个男性的角度来看，我都不觉得这个常燕是真正有说爱易俊卿这个人，他爱的不过是他手里的那个公章也好，那顶乌纱帽也好。 我这么觉得耶。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很多的对于小三儿啊那些，虽然这个词儿好像不是那么好哈，但是大家觉得说，因为这个人他有身上很多财富和他的这个权利、你觉得是爱上那些虚名哈？其实有的女生她真的会因为你身在那个圈子，就是你有手上的一切的时候，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那个气质和魅力， 那不就是权力的气质吗？ 跟你这个穷困潦倒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 那就是权力的气味啊！ 而且这个易老师他那个权力就跟别人还不太一样，还 是、 那 个、什么 是 马列斯大林的权力？ 被学术包装了，你就看着有那么一点点清高的气质，他满嘴可以跟你谈这个理论，他跟你讲自己以前这个做知青啊、去日本啊，去德国啊，干嘛干嘛的，就跟你一套一套的。因为可能常燕本身也不是那种见识特别好的女生，就很容易被骗，你知道吗？就很容易被忽悠，就给你一忽悠之后，你就觉得哇，这个男人简直顿时让我更加心生崇拜，我就怎么着我都从了他了。他最后对他都没有要求，要求只是你每个月给我见面。他最后不是有一次说给你3个选项吗？就一 我看到 每个月见我一次，二给我多少钱，把我留北京，三给我再给我多少钱又怎么着？他最后又把自己给驳倒了。他说其实我这也是这个情绪激动下的那个气话，我根本就不是要的那些，我就想要你每天陪着我。 但 你看这个女生到这儿，她最后都迷失了，你知道吗？她要什么，她自己也忘了。 我觉得从始至终，她的这个感情的这个要求索求里面，跟钱没有离开过。 对啊， 没从始至终，这个钱这两个字，这个字从来没有从他们俩的对话里消失过。 这个怎么说？说一个人情绪最激动的时候，就说出心底里最想说的话来了。这个常燕在他最生气的时候发给那个易俊卿的那一条短信，说你3个选项嘛，这个刚刚樊素说的，第一是每月见我一次， 对， 这明显是这个不可能达到，易俊卿两个人都是结婚的，第二是一次性赔偿我60万，第三个我还有印象，这个体现了常燕这个还是算盘算得清，给我30万，5年之内把我调回北京，5年之后我把30万还你，这就是一笔押金啊。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他从始至 终他是一个非常在清醒的谈生意。从他开始做这件事，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我一定要把户口调来北京， 对， 我一定要进这个中央编译局。 他这个京华梦嘛，对， 对 吧？ 而且从始至终，你从来没有看到到他在这个文章里有他对家庭、对丈夫、对孩子有过什么想法。 哎，真是， 哎，可是我就觉得他这个女生就没有那么算计，至少他算计的时候没那么精明。你想。他是想这么算计的， 大智若愚，这个叫大智若愚。 他如果真的那么精明的话，他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以那个让他崩溃，你知道吗？崩溃到要把这个事儿发出来、啊，他发出来之后完全鱼死网破了，谁也不会考虑过。 你说这个常博士不精明，我给你举个例子，他能够在2011年3月份开始的事情，能够总结整理出12万字的日记，而且一条短信都不带落下的，这不叫精明。谁叫精明？ 哎，我觉得这是记录啊，就是你写日记，谁都很多人有这个习惯嘛。他只不过是到最后，实在是这个男人让他崩溃了，你知道吗？觉得这个男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就真的是留在自己身边，是对这个人失望了 啊。 他真的是要把这个公布出来，而且你看他写的，好吧，我等会儿再说。 我们先歇会儿，我们先歇会儿。今天这个说到这个男欢女爱，这个就话题就多。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今天说的是这个山西的这一位博士后啊，常燕，那一觉醒来啊，精华梦碎，哎，最后呢只能写了一个12万字的日记，结果撂下了一位副部级的官员伊俊清啊，这个前中央编译局的局长。所以这件事情里面呢，你说这种桃色的新闻乃至金钱的贿赂、身体的贿赂，这个都已经怎么说呢，屡见不鲜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一个非常有这个有怎么说呢 juicy 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们的这个背景是在中央编译局，说是因为这一次的事情啊，大家才发现中央编译局的这个全称啊是叫做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还有列宁 马恩列斯。 对， 你放进这个呢以后，你整个中央编译局的这个气氛就变得不同了。你说为什么说在出了这件事情之后，钱江晚报啊有一个标题叫做是满口马列满口马列满腹男盗女娼啊，当然有人说这个话说的有点道德攻击的这个味道，但是呢确实你说咱们这个很多博士后啊，就放到社会上都是哲学家啊，都是大学者。你看这个常燕说的，动不动去到海南去开一个哲学年会、马恩年会，然后私底下就干了些这些事儿。 哎，我还是比较喜欢专注于这个文本研究哈。他说这个文人，就是常女士的这个原文说，文人啊，中国的文人，编译局的文人，终于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肚里有学问。三句话不离马恩，但说的那些话呢，让你难受的要死。比如那个谁谁谁说啊，人家一辈子就是靠那个吃饭的，谁也改变不了。纠缠有什么意思呢？要是做个老师还差不多，要是专门做研究怕是不行。还又某人说，谁官大谁掌握辩证法。 哎，这句话我有印象，谁官大谁掌握辩证法。 好端端的学术讨论，最后变得话语气氛都十分之诡异。 对， 其实 最后这个常女士，我说完还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不是没有感情，但彼此都恨着对方，命运和制度毁了这一切。我知道两位其实私底下这个反应很大的，对这两句话。 不是，其实我为什么看完这个有很深的感触呢？因为第一，他说的这些什么在人大在北大这个周围的地理环境我很熟，所以他一说什么在双安买东西我就历历在目。那 是吧，女博士经常上双安买东西 是吗？ 因为就在人大门口嘛，你买东西那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嘛。然后还有呢，就是一开这个开会议的时候，这个会议上的这些场景，因为我也是参加一些哲学会这个学术研讨会的，当然就是不像这个中央编译局那么讲的那么高级的，我们都是一些很低级的，这个被打压的基督教的什么的。但有些是东西是你可以理解，说彼此之间在这个研究学术的这个学术议题上的争夺也是很激烈的。 文人相亲 不是相亲，就是同样一个议题，如果你做了，我就不可以再做。所以呢，就是这也是一个资源嘛，一个有限的资源。 就争这个什么立项的这个经费啊。 所以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说你想的很。 所以意思是这两位， 所以我跟你不是主义之争，我们这个我不是跟你争。 跟这个马列 的 这个 虚 的，不是虚的，真 是 学真金白银， 实实在在的利益在里边， 占山头， 对对， 占抢资源， 抢资源占山头。还有呢，就是另外就是你看他刚才讲什么制度，你可以看看，就是这个常燕他想得很清楚，我要想进这个中央编译局，我要想变户口，我唯一的道路就是贿赂，是用身体贿赂也好，还是用这个钱贿赂也好，我都做好准备要来了。说明什么呢？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想过，我说我能不能凭我发表什么文章啊，我出书啊，还他已经不再去想我靠这种正常的手段来进入这个学术圈子了，而是说从一开始他就瞄准的是一条歪路，一条邪路。这说明另外讲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就中国现在这些比较僵化的体制里面呢，你想进入、想爬、想进入这个话语圈子的话，你的道路已经被封死了，你正常的这个向上努力的道路已经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我看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不就是那时候革命先烈写的那首诗，什么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这种敞开的，这个就是你为人进出的门紧锁，你上床的这个道路是敞开的， 真 的是，就看你敢不敢往上爬了。 这么悲观吗？ 你站着走进来是不可以的，你可以 躺着 进来。 对 啊，你看这个圆圆，要不然怎么是女 博士 呢？ 这说出来的话真让人 说完了以后怎么你反正 要不然要不然怎么从帝都跑香港？ 太可怕了，这个太可怕了，这个现实啊。我给你说一个微博 的 段子， 人 的 制度啊， 微博段子，咱们最聪明睿智的网友怎么给他总结的，说伊俊清风流案给贪腐人士的启示录啊，二奶情人不能学历太高，尤其不能是研究生博士后，或者有记录能力者， 堵了我的路了， 或者有记录的能力者，不能精通马列阶级斗争理论，一旦反目翻脸，情何以堪？ 真是 还不能存有过高的欲望，比如学位官位，最多金钱房产就算了，不能说还要这那的感情，尤其是不能幻想同床不异梦，婚外恋情呢必定各怀鬼胎，不能引发情人争风吃醋，多为东窗事发导火线 啊！真是，你看这个 总结挺对的吧？ 这次最后的导火线，直接的导火线啊，就是因为恐怕是这个常博士 吃醋了 、发现这个易局长还有除了他以外、还有很多位的这个情人、而且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本来的这个目的啊，进北京的这一条路也被堵死了、因此哎，这个真是翻脸不认人。我也是最后在这个日记的后半截，我见识到了女人的厉害。 其实你，我觉得这个 想把他掐死 你看一看，最后就是一句老话，就是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这两个人都是博士啊，这想干的哪个人都没有把这个自己想干的事干到， 互相都搞不定。 这个常燕不能把自己的户口搬进来，这个一 局 长呢，不能让这个女人封口，不要再骚扰他，所以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觉得是失败的原因在于此，就一个呢，就没这么心狠手辣到底，二一个呢是你想要的太多，你就不能动真情，你知道吗？我还是觉得这个常女士、 其实你说到这个心狠手辣的这个部分啊，这个一开始、他们2011年3月份的时候。三月份相识，在一开始常燕就提到说，那个伊俊清以薄熙来的这个和王立军的这个案子为例、说类似于说，要是你敢像王立军这样对我，我就弄死你，这种感觉， 我就收拾你。 所以是对，反正就是我不会放过你。 对。 然后呢，这个常燕言语之间呢，有一点自鄙是王立军。所以他一开始恐怕就预料得到这个后果，但是我就想说，哎，你看这个一局长一开始狠话已经放出来了，说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最后他也没怎么着，还是他没来得及怎么着呢？ 但你想他有什么权利能够把他怎样呢？他无非就是说我能够卡住你不让你进北京，他也做到了呀。但是你知道更进一步的说，我不让你在网上发文章吗？我不让你这个出去在那个众人面前宣扬我跟你这件事，他做不到，他封不了他的口。他不像王立军，他是在一个这个公安部门，他有一个具体的实力， 他是强力部门的， 对，他有这个暴力的这个权利。像他这真的是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他毫无办法，没有办法控制的。 哎，所以你看这个，咱们今天这件事情聊得下来，就觉得非常可悲。你说这两个人吧，这两个人虽然说好像都是一个事件当中的，大家都觉得都不是太这个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同时呢又感觉都是人生这个战场上的输家，而且呢输得很难看。那关键是呢，比起那些啊可能比他们这个权力更大资源更多的人呢，他们就是输得感觉有点不公平，有些人呢可能就活得好好的碰上这件事儿。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无论是性贿赂也好，提出给钱也好，收钱也好，他们都浑若无事， 就是他不像以前人说在这个做这件事情上有这种惊悚，说哎呀我是不是这样 做坏事 儿，做坏事儿， 他会有人主动跟你建议，哎你要送多少多少钱， 他已经变成一个很常态的东西，收的人和送的人都是浑若无事，就送了就收了，而且越来越这个自行为越来越自然。 我最后怒只是怒我送了钱你不给我办事儿， 对， 所以最后呢，你想更可怕的反倒不是说这两个人你要是同情也好，觉得两个人可悲也好，可怕的不是这个，而且是你要整个中国的体制变成那样，大家就跟圆圆讲的，如果你所有人想要往上爬的一个道，你首先想的不是正道，你就觉得我非得要走弯门邪道我才能上去的话，这是最可怕的，而且将来也指不定还有第二单，就是那个伊俊卿什么酷俊卿什么俊卿都来了，你这个就太不好看了，而且最后这个受残害的不单单说是几个家庭，你说真的是搞学术的，这是搞马列主义的，将来是真的做这种科学研究的哈，完全是涉及到完全是这个国计民生的一些大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整个受伤害的人就不仅仅是这几个人，和我们今天非常好像嬉皮笑脸的你就聊了几个情色事件了、 啊、这个你这是看不起我党的这个理论旗帜啊 也没有理论旗帜，你还是理论嘛，你喊嘴多也是这个嘴上说的过瘾好吧我说到这儿为止吧 所以我倒想这个引用这两天出了重庆这个一个赵红霞睡倒十一个人的这件事情啊，有一家媒体的这个评论我很有同感，他就说中国很多官员的这个猥琐程度到了一种震古烁今的一种程度，就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你说樊素至今仍然对于这位易局长抱有某种程度的好感啊，我就让我很震惊， 同情 啊啊，同情同情，我就觉得吧，你说地方级的官员啊，有的时候像什么小村官小县官，你说猥琐一点人坏一点我可以理解，那是因为人家这个级别不够，那有的时候你说一局长这个副部级的官员，他做出来的事情啊，说出来的话也是那么的没品，也是那么的猥琐，我就觉得我有点颠覆我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信念了。有的人就说呢，在这个体制里面啊，因为像一局长这种，他是当时充满了人性的，但是他的这些平时开的这些会，这个官场里面都不让他说人话，所以就大家都是给逼的，你逼的我，我逼你，逼的你，最后把所有的人深深都逼成了一个个的猥琐男。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人很多面，就是你不用呢，就有的时候被媒体是塑造出一些很光鲜的，觉得是有品位的形象，就人私底下可能都有，每个人都有猥琐的样子，我觉得，因为我刚才讲的可能是每天被那种负面负能量新闻给轰炸的，你就觉得满世界都是那样猥琐的人，就一旦到那样的情况下呢，突然间来一股这个感觉，这个气质啊还有谈吐不错的，你就觉得还有 包装着马列主义的猥琐， 还得小清新了。可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不用这个期望太高，就是你觉得这是人性的一个真实的反应，就是没有人是真的是你像我们大体上看到的就那么的冠冕堂皇、光鲜亮丽、我觉得都基本上都是假的， 抛弃幻想， 对，大家要抛弃幻想面对现实吧，还是 面对现实。好了啊，我们接下来要面对一下现实，今天的这个有话直说啊，马上开放的互动话题的热线呢，是说在这个中央例行节俭啊，已经是三令五申了，那个比如说你这个吃饭啊，三公消费啊，就要大量的这个缩减，现在爆出了临近年节，很多地方的特别是央企啊，本来有订的这个五星级酒店的年会，现在都纷纷的取消，很多的退单、那么呢，我倒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年年头看到说是例行节俭，年尾当我们再来看三公消费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有这么一个例行节俭的这么一个做法而三公消费得到一个缩减呢，或者说这种铺张浪费的势头得到一种遏制呢，你的看法是什么啊？马上就要过年了，你身边哎，是不是这种公款吃喝的现象仍然在存在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一下。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这样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启动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你已经可以跟我们连线互动了，请发表出你的意见，畅所欲言。好的，我们先休息片刻，随后了，也谢谢圆圆梁博士今天参与我们节目， 谢谢 再见， 再见。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的话题是中央厉行节俭，三公消费是否能够真正的缩减呢？打电话进来表达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上个听众呢，请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现在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了。好，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位肖先生打进电话来， 第一位应该是赵先生， 赵 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赵先生？ 我从北京。 好，北京的朋友怎么看？ 啊，我先说一句话。 嗯， 我有北京户口，真好，是吧？ 为什么呢？ 我孩子有北京户口也好。刚才不是那个上一节目， 嗯， 不是就因为那个同志不是要为了那个拿北京户口 吗？哦，您刚才听了这个， 有感而发了，你也是在 有感而发，真是 开个玩笑，说正题呢。我觉得国家那个限制这三公啊，不让大吃大喝，短期一定能起效果，是吧？一个行政命令都行， 嗯， 但是呢，我就担心什么？如果体制不改，那你些那些酒店、那些洋酒、茅台，这一没人消费了以后，这税收怎么办？ 嗯， 一定影响中国经济，所以倒逼着他的地方上政府呢，就跟那些调控房子似的，最后偷着还得放松，是吧？ 嗯， 所以只有改变那个收入方式，让老百姓穷多了， 嗯， 才能跟根本的改变。 嗯， 如果用形式上只是不让喝烟喝酒，对中国经济，对，这只能起那个破坏作用，是吧？ 啊， 而且呢，这种也没什么效果， 是 短期有效。 赵先生，对于这个三公消费在国民经济占的比重估计的挺高啊，这个咱们公务员不能吃喝了，对中国经济都开始有影响。 哇，那太大了，你自己算算吧，是吧？ 好，非常感谢。好，谢谢您，赵先生从北京打来啊。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是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哎，喂，你好。 哎，林小姐在从哪里打来？ 我这边是在深圳那边。 好，深圳的朋友怎么样看这个中央厉行节俭？您觉得今年的三公消费有望缩减吗？ 我觉得在目前在形势上是有看到一些通过一些媒体渠道都会都了解到 嗯， 但是我个人还是希望这个东西，因为还只是局部的这种事情在做的，希望能够做到实质上去一个做个变化，有是真正做到对民生是有益的。 嗯， 因为很多现在可能还是需要媒体方面的朋友去帮我们监督这样一个情况，但实质上我觉得短期上还是这个情况可能还是要。再监督一下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从深圳打来的朋友，谢谢您的意见。好，下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从哪里打来？ 从汕头。 汕头，好，还是广东的朋友，怎么样看这个节俭的新风？ 我觉得是可以的耶。 嗯，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数字都是官方公布的嘛，他们想写多少就写多少咯，他们那审计局吧，你也知道他们想要怎么说，表现出什么数字，他们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数据嘛。你说台面上的话，肯定在这个数额上面的话肯定是会缩小，但是实际上的话就不知道，因为很多中国东西很多都是隐性的嘛，都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咯。 嗯， 我觉得还是要那个。就可能就是等一下我们看到的数据啊，所有都是一面，就是全部都是很廉洁很节省的，但实际上可能没有什么改变，因为这个中国它政治体制它一直都是这样，就官僚化已经这么严重了。 嗯， 我想如果他想改变什么的话，就真的是需要大刀阔斧的这个改变，不然是很难做得到的。 嗯，好，非常感谢这位汕头的陈先生啊，陈先生就是对于统计的数字表达了一个怀疑。下一位还是一位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 啊，你好。 陈先生从哪里打来？ 啊，我是陈先生。 啊，对，我是说您从哪里打来？ 啊，我在北京。 啊，北京的朋友怎么看？ 嗯。 喂，陈先生听得到我吗？ 啊，听得见。 我说您对于这个中央厉行节俭，那您对这个三公消费在未来一年得到缩减或者说得到遏制的这么一个势头有没有信心呢？ 啊、因为我和年纪比较大一点， 嗯， 是个老年人吧，跟中青年人可能看问题的方法不太一样， 嗯， 这个方案是个好方案，啊、是大快人心的， 嗯， 在中国大陆几十年来看不到这种情况。啊，现在是应该说露出来一丝阳光。 嗯， 但是这个问题呢，因为中国大陆的问题太多。 嗯， 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我们接触的情况呢，比较多吧，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 这个事情能不能搞得下去？啊，三公经费能不能缩减？是一阵风呢，还是什么？我们在拭目以待。 嗯，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北京的陈先生啊，这个陈先生表达了一种谨慎的乐观，嗯、觉得要办这么一件事情， 不仅仅看现在，还要看将来了， 还是更是一个长远的。那么这个公款吃喝、公款消费、公款旅游啊、公款考察这么一个三公经费，其实一直都是为大家诟病了很多年了，每年都说要公布三公啊。嗯，不仅要公布，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到三公的这个数字最好是没有，那么至少呢也应该是得到一个遏制的一个势头。下一位是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对啊，你好。 嗯，方先生从哪里打来？ 我是广东的。 嗯，怎么看这个节俭新风对于三公消费的影响？ 喂， 您说，您听得到我吗？ 我就认为这个中央这个例行建议啊， 嗯， 目前这个三公消费应该是有得到压制，但是就你刚才所说的三公消费是由来已久，多次整治还是多次反复，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治本的话，就只能通过制度的整治加上媒体的监督，才能真正有效的缩减这个三公的消费。 嗯， 我的意见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意见，方先生从这个广东打来。今天最后一位朋友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王先生？ 我从山东打来。 哦，山东打来，王先生应该是每天都给我们打电话，对不对？ 对对 对。 好，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些当官的吧，他们吃喝是他们共产党啊这个革命传统，因为原来他们革命的时候就是缺衣少食，所以说今天得了天下以后吧，对这个吃的吧，他们特别特别的在意，一个是钱，一个是权，再一个就是吃，那但是他们这个从中央来说就应该吧，节衣缩食，别中央一整就搞这个特供那个特供，所有东西都给他们吃。你首先作为国家领导人，你就应该做出典范，你不能老盯看着下面，你上面你要勤俭节约的话，下面肯定会注意，对不对？ 嗯，好，非常感谢您。嗯，非常感谢，不好意思时间有限啊，但是今天只能请您讲到这里了。这个赵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特供食品，其实不光是特供的食品啊，这个包括蔬菜还有这个水，之前还有甚至说，哎，是不是有特供空气的这么一个存在啊， 这说明北京得有多不适合人居住。 这个特供的这个问题确实一直在北京，特别是因为北京的这个中央机关比较多嘛，各个机关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特供的一些东西。现在说过年过节送礼，如果送个吃的什么，要是有一个特供的这个标签，都觉得特别的气派。 昨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观察哈，说这次新风一出来之后呢，首先是在这个中职机关门口，以前是消费很高档的那些酒店，就好像最近几年就比较门庭冷落了。而且说这个年末好像也北京没以前堵车了，哎，为什么？是因为送礼的人少了，感觉就可能觉得哎，现在这个大家都新风了，好像有一点这个不敢这个贸然出动的感觉。 但是我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之前有说了，哎，五星级酒店不能开会，那好，五星级酒店边上我给你盖个三星级的门面啊，大家从三星级的门进还是进的五星级酒店。 所以说这反映大家民众的一个心理哈，就觉得哎，你不能是一阵风、 啊、 你就觉得号召是一个风气、你号召一下来我就跟着你走，可是长远之后这阵风刮过之后，你还能不能坚持这个节约的好品质，这个是我们大家更想看到的。 大家还是对于长远啊有一个更重的一个期待。那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来发表意见的 U-Radio 的听众了，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明天见， 拜拜。